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 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这个一战的中东战场啊，英国呢跟奥斯曼土耳其打了四年，最后呢终于占领了中东地区。其实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，英国除了要在中东跟土耳其斗，还要在非洲呢跟德国人斗。一战爆发的时候呢，德国在非洲啊一共有多哥、喀麦隆、德属西南非、德属东非四块殖民地。这几个殖民地政府呢就跟英国人讲说，欧洲怎么打呀无所谓，咱非洲呢别掺和啊，签个和平条约，各过各的，这多惬意。其实深层意思呢就是想通过这个和平条约来保护这些殖民地。英国是明确拒绝了啊，一方面呢英国人想把这几块地方呢据为己有，另一方面呢也担心这些地方成为德国海军的贼窝。所以呢紧接着英军就开始进攻这些殖民地，多哥、喀麦隆、德属西南非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沦陷。到了德属东非这儿遇到麻烦了，因为在这儿呢德国有一个极品牛人，堪称天才军事指挥官的福尔贝克。福尔贝克出生在一个古老的普鲁士军事世家，他老爹呢是普鲁士陆军上将，他自己打过义和团，也打过非洲土著。1913年呢，福尔贝克被晋升为中校，担任德属东非殖民地的指挥官。福尔贝克一上任，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巡视德属东非全境，然后呢，就开始着手打造一支精兵。在开战前，他已经组建了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，包括100多名白人军官和士官，其他呢是黑人军官、士官和士兵。福尔贝克没有按照传统按服役年头授定军衔，而是谁有能力谁指挥。而且呢他把黑人和白人士官混合编组并肩作战，甚至呢让一些黑人军官去指挥白人。这么一来，这支部队的向心力就特别强。美中不足的呢是武器比较简陋，只有67挺机关枪和31门过时的轻型野战炮，步枪呢也是很陈旧的毛瑟1871，发射药是黑火药，在开火的时候呢会产生壮观的白烟，在当时来讲啊这是非常过时的武器了。后来一战爆发，德国军界的普遍想法是集中精力对付欧洲战场，所以非洲这边基本就没人管。不过福尔贝克不想就这么放弃，他准备使出浑身解数在非洲拖住敌人尽可能多的兵力，时间越久越好，只要多一个英国兵在非洲就少一个英国兵在欧洲。所以开战之后不久，福尔贝克就率军进攻英国殖民地，甚至向英国在肯尼亚的首府蒙巴萨发动进攻。虽然进攻失败，但这一番操作给英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恐慌，英国殖民者赶紧要求祖国派兵支援，求助之声上达天庭，惊动了伦敦的战时内阁高层，拍板决定派兵进攻德属东非，力求把这片土地插上米字旗，永绝后患。1914年的11月3号，一支英国大军在德属东非海岸登陆。这支军队呢，主要由英国军官和印度士兵组成，数量上对德军有着8-1的优势。福尔贝克先让德军后撤，把对手呢引入内陆。英印军深入内陆，到了一座小山附近，几个军官爬上山顶想观察敌情，结果呢全被德国狙击手击毙。埋伏的德军发动突然袭击，黑人士兵一边怪叫一边冲锋，印度人立刻溃败，扔下英国军官就跑。双方这第一战，英军就伤亡300多人，大多数是白人军官，因为印度人全跑了。几天之后，英印军再次发起进攻，福尔贝克命令德军在防线布设了铁丝网和机枪火力点，土著士兵埋伏在树上居高临下射击，这些土著还弄来了大量的非洲蜂。战斗一开始啊，印度士兵就惊恐地发现哪儿都看不到德国人，但四面八方全是子弹，时不时还有非洲蜂过来连叮带咬，这哪儿受得了，印度人没这个呀，没受过这罪呀。所以德国人发起反击，英军就一路退到了海岸，再打就要被赶下海了。这个时候福尔贝克非常有风度，给了英军一个机会，要求他们留下武器给养然后滚蛋。英军指挥官不得不拉下面子接受这场战斗呢，英军死伤1000多人，德军只有不到100，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和给养。吃了大亏的英国人在随后一年半都处于守势，福尔贝克这边呢手头兵力不够，也没发动进攻。不过这段时间呢德属东非也没闲着，首先是德国的科尼斯堡号轻巡洋舰， 跟英国皇家海军开普敦分舰队周旋。柯尼斯堡号呢，原来是失配东亚舰队的一员，后来东亚舰队大转移的时候呢，柯尼斯堡去了东非，路上呢还捕获了英国商船曼彻斯特城号，这艘船呢就成了英国在一战中损失的第一条商船。后来这个英国动用了三艘巡洋舰围堵柯尼斯堡，柯尼斯堡自知寡不敌众，就沿着拉菲济河逆流而上朝内陆躲避。英国人见状，在航道上凿沉了一艘船，把柯尼斯堡呢堵在了里边，成了瓮中之鳖。但是要抓住这只鳖可不容易，英国人先是派陆军，发现根本打不过，毕竟柯尼斯堡有10门105毫米舰炮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又派这个军舰在河口轰，距离太远打不准，又从南非调来一架飞机给校正目标，结果呢没飞几次就被击落了，连飞行员都被俘虏了。英国人眼看在战斗中占不到便宜，就只能过过嘴瘾。1915年的新年，英军指挥官给柯尼斯堡的舰长发了一封贺岁电文啊，我们祝您新年快乐，希望尽快和您见面，意思呢就是你小子命大，等着也逮着你的，是吧？柯尼斯堡号的舰长也不客气，立刻回电，谢谢，也祝您新年快乐啊，欢迎您来家找我，恭候您的到来，意思就是小样，有种你家来啊。一年过完，英国人真来了，这一次呢还是先用飞机侦察，海军部运来了2架水上飞机，除了侦察校射还能这个轰炸，但是呢飞机在热带功率不足，根本带不动炸弹，测试中还摔了一架。3月初前无畏舰戈利亚号被派到了拉菲济河口，想用它的305毫米炮远程打击柯尼斯堡。柯尼斯堡见状又往上游开，逃出了射程。英国人没辙，派出两艘潜水炮舰趁着黑夜逆流而上，跟柯尼斯堡展开炮战。打了一个小时，柯尼斯堡打坏了一艘英舰舰首的152毫米炮，但是很快自己的一门舰炮也被摧毁，观察哨呢也被敲掉，这一下打瞎了柯尼斯堡的眼睛，打不准了。不过英国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因为潜水炮舰一直在机动，天上的校射飞机呢很难提供准确的引导，所以呢大部分炮弹也都没打着。炮战持续了俩小时，英军撤退，柯尼斯堡号又侥幸逃过了一劫。几天之后，英国人再次派两艘炮舰发动攻击，这次呢改变了战术，一艘吸引火力当诱饵，另一艘趁乱抵近了打。柯尼斯堡猝不及防，被打得千疮百孔，所有火炮都被摧毁，被迫弃船。英国皇家海军终于解决了他们在东非海域唯一的敌人。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德属东非和比属刚果交界处的非洲第二大湖坦卡尼卡湖，双方呢也爆发了战斗。德军先下手为强，把两艘渡轮改装为炮艇，把湖上的比利时和英国船轰得片甲不留。英国人后期发力，从本土万里迢迢运来两艘小汽艇，再用火车、拖拉机和牛车运到坦卡尼卡湖，很快呢又夺回了湖面的控制权。坦卡尼卡湖上战斗还没有结束，英国人就再次发起了陆地进攻。1916年的3月，英军名将游击战专家史莫兹带领一支45000人的军队从南非出发进攻德属东非。一看这阵势，福尔贝克决定撤退，展开丛林游击战。眼见英军长驱直入进入丛林，他一声令下发起进攻，敌进我退，敌困我扰，史莫兹完全被牵着鼻子走，加上气候恶劣，地形复杂和热带病，英军战斗力极差。福尔贝克稍一骚扰，英军就停顿几星期乃至几个月，最终精疲力竭的史莫兹不得不放弃。到了1917年，英国人卷土重来，带着葡萄牙、比利时人一起再次进攻德属东非。英军从肯尼亚和罗德西亚，比军从刚果，葡军从莫桑比克三个方向发动进攻。此时福尔贝克处境十分危险，弹药、食物、衣服严重不足。这个时候祖国终于想起他来了，德国统帅部决定派一艘齐柏林飞艇给他运给养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单程任务，因此呢飞艇本身都得做改装，到东非以后呢部件就都拆了用了。飞艇途经土耳其、地中海、埃及，刚飞到这个苏丹上空，忽然接到一道无线电命令，让飞艇火速返航，没办法只好掉头。回国以后，飞艇飞行员发现国内没有人给他发过命令啊，到底是谁给飞艇发的电报，一直到今天都是个谜。大部分人猜测是英国情报单位发的假命令。没了本土支援，福尔贝克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用了好几年的电台也坏了，跟本土呢彻底断绝了联系，再加上缺衣少穿，部队士气非常低落，眼看德军就要完蛋，福尔贝克突然发现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边境的要塞群疏于防范， 于是带兵潜入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要塞群，夺取了大量的军需品。等到援兵来围剿，福尔贝克又躲进密林深处，几个月后如法炮制，到处捞外快，英国人就是拿他没辙。1918年的11月23号，福尔贝克又占领了英属东非的卡萨马。在这儿，他从一个英国俘虏的嘴里才听到一战结束的消息。这时候福尔贝克已经跟一年之前大不相同了，带着3000部曲缴获了海量的物资，再打几年是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他觉得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一名德国军人，有义务遵守停战协议。所以两天之后，福尔贝克率领部下正式向英军投降，德属东非殖民地被协约国吞并。此时德属东非军除了福尔贝克佩戴的卢格手枪，全军装备的都是缴获的各国武器，包括葡萄牙山炮一门，炮弹40发，各型机关枪37挺。投降后，福尔贝克留在非洲安排德军战俘的遣返工作。1919年1月他返回德国，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早已经被晋升为少将，而且呢已经成了民族英雄。战后呢，他走进政坛，希望借自己的名望让德国重新崛起。不过呢，他对于法西斯非常厌恶，30年代还想建立一个反希特勒的党派，可惜当时整个德国都在希特勒的煽动之下一片狂热。福尔贝克对此极度失望，于是告老还乡，安度晚年。后来呢，到了二战末期，福尔贝克迎来了自己的人生低谷，他家的房子呢被盟军飞机炸了，儿子死在战场，自己呢一把年纪无依无靠。当年在东非交战的这个手下败将史莫兹听说之后，就辗转给他提供生活费，一直到1964年福尔贝克去世。经常有人这个问史莫兹说，你为什么要照顾这个曾经让你难堪的人？史莫兹每次都微笑回答，因为我们曾是军人。其实不仅是史莫兹，整个英国对福尔贝克都非常尊重。1998年英国焦点杂志评选世界十大军事统帅，福尔贝克跟威灵顿公爵、纳尔逊、拿破仑齐名，赫然在榜，甚至呢被放在了亚历山大大帝之前。好了啊，这个讲完了东非战场呢，一战在欧洲之外的其他战场咱也就都讲完了。不过咱们常说呀，这个一战是一场三维战争，战火不仅燃烧在陆地和海洋，也烧到了天空。那么一战中的空战有多精彩，又会诞生多少空中英雄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，